98% 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每周五、周六和周日下午3:20到4:00，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主播的朋友圈。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于飞。节目开始，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和互动方式。您可以在手机用商店下载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就可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并且呢可以回听我们主播的朋友圈往期所有的节目了。同时呢，您可以在手机用商店里下载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进入到主播的朋友圈的聊天室里面，就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讨论当中来了。那节目开始，还是先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的讨论是什么内容呢？来聊一聊您平时都追剧吗？或者是可以说说都追什么类型的剧？包括有没有看过一些比较经典的武侠剧？大家都可以来和我们一起共同探讨一下。节目开始哈，先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著名影评人大侃老师，欢迎大侃老师。 好的，那么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好，我是大侃。 欢迎大侃老师哈。今天呢也和大家来聊聊就是关于影视剧的话题啊。估计平时有追剧习惯的朋友们已经发现了，在视频平台上有一部新剧，从8月中旬开始就播放了，是叫做新版的天龙八部。这部剧您看了吗，大侃老师？ 说实话呢，我是看了。而且呢是因为一些原因不得不看。但是呢我就看了前9集。然后呢我一看，哎呀，前9集看完了，我终于如释重负，后面可以不用再看了。 弃剧了是吗？ 对对，差不多吧。 那您看的比较多了哈，因为我看了一集就有一点觉得挺乏味的了，就放弃了。其实说到天龙八部，估计大家都不陌生了哈。它作为这个武侠浪漫主义的代表，可以说是金庸先生的非常有名气的一部作品了。 一个代表作。 对，包括这部作品在之前已经被多次翻拍过了。其中比较有名气的应该是97版的香港 TVB 那版，是吧？ 是 黄老师。 这个剧好像应该是有翻拍了6次。第一次呢好像是82年，也是 TVB。然后第二次呢是90年，应该是台湾的一个中式版。那么第三次呢就是大家伙儿奉为经典的这个97版的这个还是 TVB 版的。那么第四次呢好像是这个03年咱们大陆拍的那版，就是胡军演的那版。 胡军，对。 对，那么第五次呢是13年钟汉良的那一版。那么还有呢就是咱们今年新上的这个就是被吐槽比较多的新天龙八部。 对，新版的哈，经过了这么多次啊，您不介绍我还真不知道它已经被翻拍了这么多回了。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一版，这个新版的天龙八部是由杨佑宁和文咏珊一系列的青年演员出演的哈。按理说颜值肯定是到位的，但是播出之后这个豆瓣上的评分只有3.6分，这个分数就比较偏低的了。 说实话吧，我感觉这个3.6可能都有点高如果能打负分的话，我希望给他打一个负分。 不是，如果10分的话您给打多少分呢？ 说实话我可能也就给一个1到2分之间的分数，3.6我估计都给不了。 就是您这评分这么低。 对，可能也就1.5、1.6，也就是这两下子。 您是看了9集，如果全部都看完50多集，估计就直接负100分。 我估计可能我要是看完那几集我这心脏恐怕都受不了了都。 那您来给说说吧哈，您觉得这个新版的这个天龙八部它哪些地方是您觉得就是我特别想吐槽的，特别不好的？ 说实话啊，就是这个剧呢，因为我是 这九集还不是是吧？全程坐这儿看，还是倒着看的，实不相瞒，还是倒着看的。然后不倒 您用倍速看了吗？ 对，九集都看不下去。因为首先来说啊，我们知道这个《天龙八部》它的核心是什么？ 嗯，武侠呀。 不光是武侠，还有三个不同的男主人公。一个是这个乔峰， 哎对， 一个是这个虚竹，还有一个是段誉。三个人可能都不一样。有的呢，你像乔峰呢，就是一个大侠。那么这个虚竹呢，是一个很灵动的一个小和尚。段誉呢，是一个风流倜傥的这么一个，是吧？皇家的就是一个 公子，是的哈， 这么一个人物。 嗯， 所以说呢，我们首先要把这个剧表现好的话，得要先找到他合适的演员。 嗯， 那么这个新版的《天龙八部》，这个从演员的选择上， 嗯， 感觉呢，就是跟大家理想中的这种感觉呢，就不太相同。 他的乔峰是杨佑宁扮演的，是吧？ 哎，对。那么杨佑宁呢，其实呢，他以前呢，他这几年啊，到咱们这个大陆拍了不少这个影视作品， 是， 演技还是 OK 的。只不过呢，就是说他去演这个乔峰，他的这个外形可能没有那么硬朗，那么阳刚，所以说呢，看起来跟这个咱们心目中的大侠呢还是有差距。 好像相对于胡军那版，就是那种大侠的风范少了一点，偏女性化的东西又多了一点。 也倒不是偏女性化的，不是他 哦， 他就是说，首先他这个古装的扮相啊，可能就不是很讨巧。古装扮相呢，他演现代戏也 OK，都没有问题，演技也 OK。就是古装的扮相呢，可能大家一看起来有点不伦不类，不是特别的喜欢。那么像您说的那个，刚才说那个词儿啊，就其他的啊，我们再来说另外两个演员。 段誉的扮演者吧。 那么段誉呢，好像他是叫什么呢？ 白 树 哈。 白树的话呢，他演的这个段誉，段誉应该是什么？风流倜傥，跟好几个不同的这个女主人公有很多爱情的故事。 对， 他是主要是推动情感线的。但是我们在这里面看到的这个段誉呢，感觉呀，像一个相声演员 啊， 或者呢像一个小品演员，就是这个话特别的密，特别的这个多，从头到尾呢说不停，而且呢仔细好像仔细看，他好像还戴着耳环还是怎么着啊，有点像个不良少年。对，就这种感觉吧，让人感觉有点烦，看这个角色不是那么的喜欢，不讨巧，是吧？我们再来说这个虚竹啊，就剩最后这个了。那么虚竹呢，应该是一个很灵动，大眼睛啊，就那种感觉啊，就是一开始可能是人畜无害，等时间长了以后发现啊，他才是最后的那个，是吧？就宫里的讲，可能是这么一个角色。那么但是呢，我们从这里面看啊，感觉呢，他这个角色好像就是因为没怎么看过他演的，好像叫张天阳这么一个这个演员。然后的话呢，感觉这个角色呢，确实是那种病病殃的感觉演出来了，但是那种灵动的那种感觉呢，完全在他身上找不着，所以感觉呢，就是说从这个选角色的这个上面是失败的，那么再有呢，就是说他这个服化道啊，服装啊，话剧啊，道具这方面可能也是这个大家吐槽比较多， 是， 对，比如说像这个段誉的这个母亲啊，一出场啊，他好像是一个一身白的一个造型，头上顶的那个头饰好像有点像个饺子，对，就感觉就是这个就是有点让人一言难尽啊。另外呢，就是说呢，他这个因为《天龙八部》嘛，肯定就是武侠嘛，是不 是？ 肯定 武打戏多， 武打的啊。你看咱们看《天龙八部》这个书，咱们都知道有很流行的一句话嘛，叫南慕容北乔峰， 对， 所以呢，慕容跟乔峰他们第一场武打的戏应该是很精彩的， 是啊， 对，那场戏我看了，两个人就在一个屋子里，你飞飞我飞飞，我追你你追我，追完了以后也没怎么样，完事儿， 就是他那个武打戏好像特别简略就过去了， 是，就是说感觉这个特效这块可能啊，这咱们只能这么说，导演可能有导演的安排。但是呢，可能作为观众来说，那我觉得你这么可能是吧，我就觉得这块可能跟我心目中的不太一样。 是啊，您刚才提到人物的时候我还差了一句，您看您说了三大男主，里面还有一个挺重要的女主呢，就是王语嫣的扮演者嘛， 文 咏 珊 是吧， 文咏珊吧，好像其实呢以前看过她演的电影，演技应该也可以， 就是挺美的一个演员， 但是呢好像在这里面可能是因为化妆啊，跟这个服装的原因给她拖了后腿了，所以看不出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那种精灵啊，那种仙子，没有那劲儿。 就我印象当中，就是在那个视频平台上刷到的，就是段誉见到那个文咏珊，也就是王语嫣第一集 初次见面那个好像吐槽最狠的， 对，这个是吐槽最狠的。初次见面好像他就被王语嫣的那个美丽动人的样子给打痛了哈，特意导演给到一个镜头，就地上有水， 对，就等于说可能导演的这种想法吧有点太务实了啊，让咱们看起来以后反而倒成了一个槽点了。 是啊，您觉得这种拍摄技巧，就是或者这种设计，它是好的一种设计吗？ 其实怎么说呢啊，我想啊，作为一个导演也好，作为一个演员也好， 那么他既然导这个作品演这个角色， 嗯， 肯定的也是本着对咱们的观众负责任， 是啊， 哎，这就是出发点跟落脚点肯定都是好的， 对， 但是呢可能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咱们不为人知的一些原因，可能最后呈现出来的跟观众的这个要求呢可能没有达到观众的要求， 嗯， 因为毕竟呢您这不是一般的剧，您这是天龙八部 经典剧， 哎，对对对，您这么一部经典的剧您改起来也好是吧，您翻拍也好，说这个是不是重新改编也好都 OK 没有问题，但是呢希望您有新意， 嗯， 二呢能抓住这个剧的精髓，哎，您能拍出别人不一样的东西，这才是您的这个好，是吧，如果说您没有，只是泛泛的一拍，只是简单的这么一表现，然后大家伙看了以后都不是很满意，那其实就没必要。 是，那咱吐槽了这么久这部剧，您在看的那九集里面你感觉有没有哪个点是还可以吧，就这一点就是好像在之前的那五版里面都没有感受到的。 说实话啊，就像您说的这点我还仔细回忆了一下，确实是从头到尾没有什么让我觉得可以值得一夸的，确实是感觉就是说这个雷点很多， 嗯 啊，就是如果吐槽的话很欢乐， 嗯， 如果说要是夸的话没有 夸不出来， 也没有什么值得夸的。 确实哈，这也是因为您给了负分吗？ 也没有，1.5 1.6 1.5 1.6。 这么多版本里面您本人来讲的话最喜欢的是哪个版本的？ 其实呢我的审美 啊， 或者说我的这喜好应该是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应该差不多，应该呢就是97年的那版，那版呢为什么好啊，咱们简单说一说，首先还说还是那三个主要演员，那个乔峰呢是黄日华演的，黄日华呢以前咱们看过他的戏，像《义不容情》，过去最早那不都是他演的吗， 是 多火，哎，好，这种硬汉的形象在以前的作品里就形成了，所以他去演那个大侠完全 OK， 当仁不让啊， 就符合大家对大侠 的 一个期待， 独一无二的这种角色啊，没有除了他，别人演不出来。那么第二个呢，这个段誉好像是陈浩民演的。 对。 陈浩民呢，就是说可能最近这段呢，可能新闻不是很多。 是 啊，他之前呢好像演过一段《济公传奇》。 是。 哎，对对对，演的这种 活佛济公、 欢乐喜剧的这种比较多。其实呢，陈浩民以前呢，就最起码演这部剧的时候表现还是不错的，能够演出来那种啊风流倜傥的那种才子啊，哎，那种感觉啊，才子佳人那种感觉，他能演出来，他是有这种演技在里面的。那么另外呢，像这个虚竹啊，虚竹的话呢，他这里面这版的呢是这个樊少 樊少皇， 对，樊少皇以前我看过他演的，像力王啊什么，我都演过不少。 他一个眼睛特别大的演员， 对对对，他那个大眼睛完全就符合虚竹这个角色。所以说呢，就是说，首先来说，这个演员的选择上就符合大众的审美。再有的话呢，就是说，既然演员选好了，那么后面的这些其实，哎，这都是啊，这个就很正常了。后面这些就很正常了。你说演员没选好，那后面就会失败了。 就是已经从这个初始阶段就成功了， 对，这 胜在选角上， 俘虏好大家的这个俘虏好观众了， 那 么观众一认可，哎，后面就水到渠成了。 哎，那按您这种说法的话，我觉得您的意思就是选角要大于后面的制作部分，比如说这个服装道具啊、剧情剧本这块。 也不是，因为是这样啊，就是说呢，我首先来说，他角色选对了，那么就是说大家对他认可了。我心目中，乔峰就是这样，段誉就是这样，虚竹就是这样。那么然后呢咱们再分析他的演技怎么样，他既然是武侠，那么他这个特效怎么样，他这个服装化妆道具的，咱们再往下走。但是如果说那么演员你都没找对，那么后面这些其实我就没有必要再考虑了。是这么个意思，这也不是说先入为主，首先呢咱们要明白这个核心，那么核心是什么，核心是先把角色选好，选好了以后符合审美了，然后我们再走别的地方。那么那部剧呢，其实呢就是不光就是您说那个啊，我们您也说了豆瓣了， 对， 那么那部剧豆瓣是9.0， 是 可见 现在依然是那么高的分。 对， 但也有一种网上也有一种声音说，这个就是谁先入为主的问题，如果现在把最新的这版放到了那个年代，97年那个年代去播，可能它就是变成经典了。 这个问题其实我也考虑过。那么是不是先入为主，那么有的时候呢可能确实是这样，比如说过去啊，比如说我们看一些影视作品啊，因为我不知道您的年龄啊，就说我是70后，我那会儿小的时候就爱看什么呀，霍元甲 啊， 霍东阁、陈真，哎呀，我觉得大侠就是这样的，哎，我心目中就是那样，那些电视剧就构成了我心目中对大侠的第一人选、第一印象。所以呢，虽然说过了几十年 啊，那么我可能看到了很多别的还精彩的剧， 嗯， 但是我还是觉得那个剧，哎，看起来很假，现在眼光看起来很假，但是很好看， 哎， 这个是有先入为主的这个作品，但是呢，如果说我这个《天龙八部》，我觉得不能一概而论， 嗯， 如果说你把它还放回到那个九七年，现在这版放回到九七年， 嗯， 也不见得就能成为经典，反而是你把九七年这版放到现在。它还是经典， 是啊，这在豆瓣上体现出来了。 对对对，人说了，您放哪版都行，就不要放这版了。 其实按理来讲的话，就是一个顺应时代潮流的一个问题。当时九七版那部，不管是这个选角上还是剧情设计上，符合当时人们的那个 大众的审美， 对，符合大家审美。但按理来讲的话，就是现在这部剧是不是它也是为了符合大众的审美？比如说，它选的演员都是顶流演员，颜值都是在线的， 是 包括现在的这种技，就是炫技方面的、特技方面的都比那个时候好。 是是，您说的这个也是一块儿。就比如说现在年轻人常说的一个词儿，叫颜值正义。 嗯， 啊，说首先他长得那个符合我的审美，我就觉得他好。 对呀，你颜值得在线。 这个是过去了。 嗯， 就是说这几年我们现在国内的这些观众已经开始从这种就是过去的那种说只针对演员呀，针对他们的这个颜值啊，已经走出来了，已经跳出来了。如果你的这个剧不好看，那么确实就没有人看。 嗯， 你比如说你看我们这几年火的这几部剧啊，比如说沉默的真相， 嗯， 啊，隐秘的角落， 对， 包括那 都是大 IP。 对， 嗯， 对，你看今年最近新上的扫黑风暴，啊，包括这个双探，其实有的时候呢这个演员并不是那么的颜值特别高， 嗯， 但是呢他演技好，剧情很丰富有内涵，就觉得也不错。 嗯，是， 嗯， 这也不是说就是都重在演员的颜值上啊。 对，那个就是说颜值，颜值正义啊，颜值极上的那至上的那个年代其实已经过去了。 嗯， 现在观众呢已经开始注重作品真正的内涵了。 所以现在是不是很多就是制片人啊、导演啊，他们也是有一点点就是错误的这个观念和方向的，在选这个演员上过于注重颜值，而对于这个演技方面稍稍把握的前 挡点。其实也不是啊，其实也不是，我感觉呢可能就是有一些咱们不知道的原因。 嗯， 啊，这个问题呢咱们可以展开说。 嗯， 你比如说啊，我们现在看到的这部剧是2021年上的， 对， 但是呢一般电视剧的流程大家可能不知道， 嗯， 它可能需要3年的时间。 嗯， 那么您2021年您看到的是成片，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电影电视都是一个只看结果不看过程， 是 过程怎么着咱们不知道啊，中间可能有什么故事啊，出现了什么危险或者什么情况，突发情况咱们不知道，咱们只看到了一个结果， 嗯， 咱们可能就吐槽。如果您了解它整个的过程，您可能就不这么以为了。 嗯， 因为你比如说啊，我们拿这个咱们随便简单举个例子，说这一部电视剧2021年上了， 嗯， 那么它可能就是2018年啊，它可能就是取得了改编权， 嗯， 啊，然后呢又把这个主创的这个阵容，比如说导演、编剧这些全都定好了， 嗯， 然后再把这个主演的这个阵容，然后呢也都定好了， 哦， 定好了之后，然后找一个合适时间又开始拍。那么拍完了以后，然后呢还要什么呀， 过审， 要后期的这个制作， 哦， 啊，比如说加字幕啊、加特效啊、配这个片头片尾啊，然后消除错字等等等等， 嗯， 然后再像您说的还有可能要送审， 嗯， 啊，送审审完了以后这还不算完，可能还要改，还要有些地方还要重新拍， 嗯， 哎，重新拍完了改完了审完了再没有问题了，然后呢干什么呢，咱们现在是一剧两星， 哎， 是吧，那就是说同样这么一部剧只能在两个省级的卫视播， 嗯， 啊，然后当然了你可以选择你卖给哪个那个视频网站，那是你的自由，所以的话呢你还要考虑选一个好的档期， 是， 哎，这个档期选好了，因为你要看有没有什么强劲的对手，强劲对手有可能会影响你的收视率，你要考虑 现在还要考虑一个里面的演员出没出问题， 对对对，你要考虑很多内容。所以呢就是说你这一部剧从开始筹备到最后与观众见面， 嗯， 最少可能需要3年时间 啊。 那么3年的时间呢很多都是影视公司来做， 嗯， 那么影视公司做啊，那么他们可能都是一些上市的公司，那么他不可能说我一年只做一部剧， 嗯， 啊，我一年呢可能要做3-5部剧，我还要拍这么2-3部电影， 嗯， 那么这一部剧咱们假设说啊，这一部剧的成本可能是1亿， 嗯， 那么你想这3年才能开张啊，压在这儿以后3年才开张，那么他怎么办， 是 他也没有办法，因为您像这种古装题材那不像现代戏，现代戏说我里面植入个汽车， 嗯， 啊，手机 还能做个广告， 啊，电视啊，各种吃的喝的很正常，这没办法，必须得有啊。啊，我们看这个扫黑风暴那里头不也有那个自嗨锅还是自热锅，那用这东西，对吧，那现代戏很正常，但是你古装的你不行啊， 嗯， 你融入不了啊，你要稍微有点植入的话您成本就不用压那么多了，您回来点您这个不成啊，完全就压在这儿了， 嗯， 完全压。所以呢我想的就是什么呢，我们看结果可能说不是很完美， 对 啊，不是很那什么，但是我想呢其实他们导演也好演员也好 包括您说的制片等等也好，可能中间也有一些故事咱不太清楚，应该呢本意呢还是好的，还是想把这种经典的延续给观众，但是可能过程中呢走了一些弯路，最后呢可能没走好， 就呈现效果不满意。 是可能最终的这个结果呢不是太圆满。 是，今天也是特意邀请到了著名影评人大肯老师哈，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个武侠剧哈，还有这个翻拍剧的话题。大家呢也可以在手机用商店里下载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点击主页上方聊天室，进入到主播的朋友圈的聊天室。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是：您平时都追剧吗？会追什么类型的剧？以及有没有看过哪些比较经典的武侠剧？大家呢都可以在朋友这个聊天室里面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哈。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张伯荣老朋友了，说我不追剧，我听广播的时间比电视剧的时间长，当然也是个人喜好了哈。泪落心田说平时会追剧，喜欢看一些悬疑剧，比如说去年的隐秘而伟大，包括今年的叛逆者等等啊，这些是比较喜欢的剧哈。还有清风飘扬说喜欢看这个经典武侠剧，里面有倚天屠龙记、绝代双骄、侠客行等等。大肯老师平常也爱看这个武侠剧吗？ 武侠剧其实也看，有时候是工作原因才看。 嗯， 说特意追的话呢，就是没有，主要还是因为工作。 就是您作为影评人来说，不得不去看一看。 对，不得不看的时候，就好比说这个新《天龙八部》也是一样。 其实像这些剧哈，什么大家说到的什么《神雕侠侣》啦、《倚天屠龙记》啦，这些都属于这武侠剧里面的一个就是比较著名的作品了哈。那像这些比较经典的，就是之前可能呈现过的，就是在这个翻拍过程当中，就是为什么会一遍一遍的去翻拍？就是有好的了，前面已经有大家就是能打9.0分的了，但依然后续还有导演和演员去演这样的就是经典的剧。您觉得这种翻拍过程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说实话啊，你要简单说，我觉得这就是一种这个资源的浪费。真是一种资源的浪费。因为说您要是翻拍好了行，但是呢，因为确实是已经有一个非常好的成品摆在我们面前了， 对， 我们想再超越它，可能就不是3年的时间就能把它完成了，可能需要5年或者10年， 得用心了， 对， 是吧？ 得相当用心，相当相当走心。你可能你要去分析观众的喜好，现在时代不同了，观众到底喜好什么？年轻的观众喜欢什么？中年的观众喜欢什么？老年的观众喜欢什么？那么你这个作品出现以后，你到底是拍给谁看的？你得有一个明确的受众。你说我想把这个老中青这几代我都 拿下， 那就揍了。这个作品基本上谁也不喜欢，哪代人都不喜欢。所以说呢，我们要明确，就是说他应该，你的主题是谁，你的受众是谁，你到底是拍给谁看的。简单说， 首先要明确的， 对对对，你要明确这一点。你明确这一点的话，你就能避免很多东西。那么你比如说我们翻拍的这种作品，那么肯定受众那就固定了啊，那就是这个《天龙八部》的这些剧粉，这些书粉啊，包括呢演员的这些粉丝， 对 啊，大概其可能还有更多的、更大的一个圈，我说的只是其中的一些啊。那么这就是你具体的受众，可是我们要考虑了。那么《天龙八部》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已经有9.0分的了，97那版那么高，你能超过他吗？ 对呀、珠玉在前，你敢超太难了。 你能超过他吗？这个说实话，我估计谁也不见得说我肯定就能超越他。 对。 这个不见得，只能说是呢拿出我最高的水准、最高的水平，可能呢也是有一些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创意呢在里头。但是呢可能呢最后呢观众一看不行，因为这些东西啊，它一出来的时候呢新闻也就跟着出来了， 对， 说谁是谁要拍哪个电视剧、哪个电影， 包括这两天不是神雕侠侣还要重新再拍吗？ 其实观众这种是很期待的。他这个期待的这种值是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了。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现在看电视剧啊，它是有这么一个规律，前2集顶多前4集如果能吸引你，你就接着往下看，后面肯定还行。 对， 如果前4集您都看完了，您还是觉得不喜欢不满意，那基本上就可以弃了， 这个剧就凉了。 因为前几集它必须要节奏很快，能够抓住你，那么抓住你的话，你才能引着你一直往下看。 对， 因为咱们其实国家的观众是很幸福的， 先声夺人得。 对，咱们的就是什么，咱们可以啊，2集也好，包括现在超前点映啊被吐槽的这个啊，咱们可以哇能连着往下看。其实咱们周边这些国家，他们有的那剧可能1周1集，或者多长时间一集，他们没有咱们更新的快，咱们很幸福，但是这种幸福也有烦恼。那么就是什么呢，我看了4集不想看了，我去豆瓣写一条不好的评论就弃剧了。就是这样。 对。 是这样的哈，就是那您说的这个意思，您觉得就是这种翻拍，其实导演在翻拍的时候也不知道自己效果怎么样，那您觉得这种翻拍有没有意义啊？ 其实我觉得没，严格咱们拿结果看过程来说啊，应该是没有太大的意义，应该可能是一种相对来说是一种浪费。 那之后呢？之后可能10后、20后，他们还是去看这个97版的，还看这个最经典那版。 没有问题，您光看97的，您看03那版也行。哎，那也8点几分了。 对，03那版就是胡军那版是吧？ 对对对， 他当时也是引起了挺大的那个就是收视高潮的。 对，因为胡军的这个外形呢，也符合这个大侠的这种感觉。 嗯嗯， 阳刚啊，哎，你看那坚毅什么那种性格，哎，是可以的。 嗯， 所以说呢，这个哎。还是又回到刚才那句话了是吧， 嗯， 核心的这部分是什么？角色。 嗯， 角色多了咱们再往下走。您现在角色都观众不满意，那他就不往下看了。 嗯嗯，那您觉得就是如果要真的有想要说再去翻拍的这个意愿的话，怎么能避免说我不翻车？ 说实话啊， 嗯， 最近这些年很少有不翻车的。 那可以请一些就是比如说咱说了这部剧里面都是小鲜肉，演技颜值都不符合，那我们去找符合的，或者是找一些老戏骨来演呢？ 对，其实像以后往后走啊、 哦、 应该是这么一个趋势。 嗯， 有时候我们看这个扫黑风暴为什么好看，不光是故事吸引你、 嗯、 这些演员都是在线的。 对， 随便一个反派，哎，你看这么一场戏，哎，就很抓人。 嗯， 就是这个道理。但是呢，有时候呢我们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他这里面有些角色老演员演技是 OK， 嗯， 一遍过，但他年龄的差距弥补不了， 嗯， 所以他可能只能使一些这个就像你说的有颜值， 嗯 啊，演技可能稍微差一些的演员，只能是这样。 嗯，您说到这儿，就是前两天看了另一部剧，就是那个《刘墉追案》嘛，也是一部网剧哈，里面就是类似于翻拍了这个《宰相刘罗锅》那部剧，他选的就是一个老戏骨，用何冰来演的、 嗯， 也算是非常颜值也还行吧，就演技在线的。 以前演过《大宋提刑官》， 嗯， 《刑满四合院》。 对对对， 也都是 OK 的 ，OK 的。但是这部剧呢，它是经历一个什么呢？大家期待也非常高嘛。《宰相刘罗锅》这个剧当时也吸引了一大波人， 好像是李保田， 哎， 还有这个 李保田老师演的那版， 还有谁嘞？张国立是吧、 嗯？ 原来最早是那版。 是他这版就是经历了什么呢？起初大家期待值非常高，也是高开低走，就是一开始期待高，看着看着觉得有点拖沓，没有什么意思了。 所以这就是我之前说的那个问题。其实要这么说的话，前4集您都不用看了，您就看前2集。前2集如果能抓着您，您就往下追。前2集如果都抓不住，那10有8九就可以弃了。 弃了 啊！如果实在是对这个感兴趣，您还可以接着看。 嗯， 啊，没关系。 嗯，或者也可以看看原来那版老版本的。 对，其实呢，您看，就好像我们现在看这个新《天龙八部》也，新《天八部》已经演完了。 是、啊。 但是我们去看评价，所有人都评价说，那为什么要放它？ 嗯， 您直接放97年那版不就完了吗？ 对。对对对，就是还有一点我个人的看这种武侠剧的一个感受哈，就之前看那个《笑傲江湖》也是被改编了好多版嘛，就在它改编的过程当中，好像是武侠的氛围少了一点，然后爱情的东西又越来越多了一点。 它是这样啊，其实呢就好比说我之前讲过，我说什么构成了我的武侠观， 嗯， 霍元甲、陈真、霍宗阁构成了我的武侠 几个人物 对大侠的理解、 嗯、 啊，这几部剧。那么其实呢，就是说什么，我们理解一个武侠内核是什么？ 嗯， 武侠的内核就是惩恶扬善。 嗯 啊，对，就是一个大侠啊，可能他是一个孤独的身影、 嗯、 啊，身骑白马啊，然后呢，这个戴着一个草帽，穿着蓑衣，可能啊配着一柄剑，然后呢，一个人啊走天涯啊，到处呢这个惩治这些坏人是吧、 嗯？ 可能在这个旅途中啊遇到了一个知己，红颜知己，两个人最后归隐，像倚天屠龙记似的，哎，归隐天涯， 对， 张无忌一样，哎，就是这么一个感觉。所以武侠内核呢还是什么呀？惩恶扬善， 嗯 啊，是这么一个感觉。那么往后呢，可能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那么它可能呢就是说什么呢？时代不同， 嗯， 观众的审美不同，导演和演员要表现的方式不一样，所以就加入了很多的东西。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一种感情， 对，感情线、 感情因素、 嗯、 哎，对，就好像呢说这个大侠也是人啊，他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这个精灵啊，也不是仙子，他也有七情六欲啊，他这个英雄难过美人关，哎，对，我们要在感情上，其实呢如果好的感情线加好了、 嗯， 哎，这是一部非常好的作品。比如说我们看过《神雕侠侣》， 哎， 原来李若彤演的那版，哎，就感觉非常好。 是 啊，你看那里面就有大段的感情戏，对吧？我们就不觉得违和。 嗯， 不好的这种看加的里头加多了， 就感觉，哎呀，这怎么一直在搞对象，一直在谈恋爱，他怎么就不去打这个坏人呢？你就会有这么一种感觉，是吧？所以说呢，这是一门学问，这是一门学问，就好像我们现在改编的这个《天龙八部》一样，这是一门学问。哎，别人改的就能改得好，那你他这版改的就不行，为什么呢？可能是不是就是感情戏加多了？ 是存在这个。我看那个《笑傲江湖》里面，就是是谁演的？不是《神雕侠侣》里面，陈晓和陈妍希演的那版。就是、也是吐槽特别多的那版嘛。 哦，那个好像是外形什么的就被说过。 对，包子脸什么，包括他们的感情戏也特别多。这都是武侠剧里面被翻拍过程当中，就是好像有一个像魔咒似的，就是说好像我翻拍就一定会翻车。 其实呢，就是说什么呢？这就是一个怪圈，一个通病，就是说你不注意，你感觉好像说感情戏多了。哎，能够衬托出他们这种故事的曲折呀，人物经历的丰富啊，但实际上加多了就有点过犹不及了，就会出现像你说的翻车了。 对，那您觉得不翻车的话，就是尽量去忠于原著行不行呢？ 忠于原著的话也可以，其实感情啊不是不可以加，但是呢就是适量适度就行，点到为止。就好比说我们在这儿啊，做这个直播，做直播的话呢，您一边说话一边还有配乐，那配乐肯定不能压过您的声音， 是啊， 就是 喧宾夺主了 嘛。那么我是大侠，我要干什么？我要展现我的武功，展现出我人的性格，展现出我去怎么惩治这些坏人。那么感情的只是其中的点缀，所以说呢，如果感情变成主角了，我其他东西呢变成配角了，那这样的话，这个剧可能就不好看了， 就是翻的时候还是要掌握 对 主要的要义， 点到为止。像这种感情的戏呢，不要加太多，但是呢，适当的有一点，让人家感不清楚，哎呀，他到底是喜欢我还是不喜欢我？哎呀，他到底是喜欢谁呀？这几个女主角，有这么一种猜疑就够了。如果你再加太多了，哎呀，说好像说可能都要跟他结婚了，结婚的时候当天可能又出了什么什么事儿，然后又被这新娘子又被掳走了，就这种加太多了，就 有点狗血了， 对，有点累了。 是，包括这个，那您说这个，除了在这个感情戏方面，就是编剧方面哈，还有这选角方面，如果还想翻出新意的话，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能让它显得更新？ 我们都说那个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啊，这句话不见得对，但是有时候呢也有一定的道理。为什么说这句话啊？就是说这些年翻拍的这个经典的作品，没有什么太合格的。如果非要让我举一个例子，那我就举一个这个叫神探夏洛克。神探夏洛克应该是翻拍自福尔摩斯探案集。这个福尔摩斯探案集大家应该都知道， 是 啊，对吧？这柯南道尔写的这个书， 对 啊，这个虚拟的这么一个人物，一个侦探啊，加上他的助手华生啊，一起这个断案的故事。那么其实这么多年我们也看过很多版，比如说他之前拍的演绎法，之前呢还有包括以前带那个国语配音的啊，叫福尔摩斯探案集，拍过很多。但是你看这些年最引起轰动的还是神探夏洛克BBC 出的那个剧啊，一共出了四季，一季就三集。所以说呢，这个剧就是把19世纪我们在蒸汽火车那个时代的故事搬到了现在啊，搬到了21世纪200年后的现在，然后呢用这种高科技的方式来展现啊，来展现过去的那些故事。这个片子其实就是一种最好的翻拍。如果我们肯定达不到这种水平啊，因为我们去看豆瓣那分也都是没有低于8分的，达不到这个水平。但是呢，给我们一种启示，就是怎么把过去跟现在 联系起来。 对， 就是把这个桥梁给它搭好，让大家接受起来又不显得就是太突兀。 对，就是说能不能改变好啊？能改变好。有没有好的例子也有，但是怎么把它学过来，怎么把它拿过来，其实很难的。 今天也是和大家来聊了聊这个关于翻拍剧的话题哈。大家也可以在互动聊天室里面和我们继续来聊着，说说您平常会追剧吗？包括追什么类型的剧，以及会不会看一些这个经典的武侠剧哈？也欢迎大家多多留言吧。看一下用户2014说前几天哈追的是《扫黑风暴》，这非常火的这个剧了。 我也看了。 在这之前呢，还追过《巡回检查组》的剧，看了两遍。 那好像是于和伟演的。 是啊，对，也是当时那个剧也是引起了挺大的轰动嘛。 是的。 包括用户4506LO 说金庸的剧啊，我基本都看，这是一个金庸粉儿。清风飘扬说会看这个《倚天屠龙记》啦，《侠客行》之类的，包括很多朋友们都在留言哈。秦未了说，这种有的剧这种 翻拍过的，就是看不下去，根本就看不下去。还有就是小奥同学说自己会喜欢看一些悬疑剧、武侠剧，包括都市剧啊。哥大爷也在说，感觉武装的武侠片啊，还是80、90年代的要好看一些。就刚才我们说的97版嘛。 对， 最近在追的一部剧呢是《盗墓笔记》。还有5434JP这位朋友说，晚上的时间呢，基本上就是追剧了。现在每天晚上都在看《刘墉追案》这部剧。刚才我在那个 跟你一样 节目里也在提这个哈啊，这部剧我也没追下去 啊。你看了几集？ 就三四集，好像。 你感觉怎么样？ 就觉得剧情推进稍微有点慢，再加上有点不太清楚，看的就是节奏感上差了一点点。觉得这部剧，泪落星田说看了新版的《天龙八部》第一集的前半集，果断弃剧，还是觉得陈浩民和黄日华那版在心里是 YYDS 永远的神啊！ 我也是这种感觉， 跟您感受是一样的啊。重置昵称 SBGV 说，当然追了，还会追这个《警花与警犬》这部剧。这个您看过吗？ 没有， 我也是没有看过这部剧哈。 有时间可以关注一下。 是，阿俊也在说追的谍战剧比较多，比如说美剧啊、韩剧啊，就这些比较不错。刚刚呢又复习了一遍以色列的谍战剧，叫《德黑兰》这部剧。 其实国产也有不少，比如说这个《潜伏》、 《 悬崖》，哎，这都不错。 那是啊，用户12246说追剧追过这个《鬼吹灯》，还追过《流星花园》等等。 其实我也在追现在最新的那个《云南虫谷》啊，我也在看。 哦、是刚才节目之前，这个大根老师还在说追那个《云南虫谷》这部剧哈、啊。还有宝姐姐也在说追呀、啊，一定是追剧的，喜欢家庭类的啊、比如说婆婆、妈妈、儿女的这种剧情，这属于家庭伦理剧哈、 啊。对，就是一般一说这句话啊，就能暴露出他的身份，肯定是一位女同志， 对对， 而且基本上已经结婚了，所以说他就喜欢看这种，比如说当婆婆遇上妈，或者是这就过去这种反映婆媳式之间这种故事的剧很多。 是，用户8216说现在还在看《亮剑》啊，觉得超级经典，荡气回肠。这部剧也是我打开电视要看到的话，就会驻留一下的。 是，这李幼斌演的确实不错。 是，四牌楼也在说这是他是看的是东四牌楼东西四牌楼西吗？这是一部剧名吗？不太清楚哈。 东四牌楼东是有那么一部剧， 有这么一部剧哈。还有8216也在说这个喜欢看这个83版的《射雕英雄传》，很多朋友们都在留言哈。最后还剩一点时间，再来跟这个大刚老师交流一个话题，就是咱们说了一期节目的武侠剧哈，其实有一类剧，我觉得跟他有点傻傻分不清，叫做仙侠剧。我也本身是挺爱看仙侠剧的，像那个《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这种剧，包括之前的仙剑系列的也是追过一阵儿。您觉得这个仙侠剧跟武侠剧它的区别在于什么？ 武侠呢是大侠，以大侠为核心。那么就是说一个他的这个闯荡江湖的故事，捎带着有点爱情。 对。 那么仙侠呢，一般主人公呢都是一个废柴，不是得了绝症要挂，就是那个根本就什么功都练不出来的这么一个人。然后突然之间，甭管是得了一场大病，还是这是死而复生，然后呢就经过高人指点，然后呢就开始突破重重障碍，然后一路走上巅峰，这就是仙侠。 是啊， 对。 但反正他们里面也都会有一些就是比较超能力啊什么的。 可能仙侠的里面呢，就是这种神话色彩更多。 对。 另外呢，以这种特效啊，这种东西呢，可能更吸引这个观众的这个目光。 就一手打出去就带一阵这个光。 对，就是从头到尾可能特效要占一半或者更多的这种。 但是说实话，我觉得现在的仙侠剧好像更受年轻人的追捧一些，就是它的收视率会比较高。 对，因为它仙侠呢，一般选的就是这个就不涉及到演技了，因为它可能特效吸引人，然后的话可能就是像找一些这个有流量的明星， 对， 或者一些小鲜肉，他们来演。然后的话呢，因为这个对演技要求好像不是特别的高，所以你这个特效吸引人，故事吸引人啊，有一些很奇幻的情节在里面，可能就能吸引那些粉丝那些人去追它。 说实话，我觉得现在武侠剧好像看的越来越少了。拍的也越来越少了，除了这种翻拍的，好像就没见过有这个武侠剧出来，就大家的关注度对它越来越低了。 就是这样啊，就是说这个观众的欣赏水平越来越高了。你像九几年那会儿，我们最早看《真实的谎言》，哎呀，我们想哇，电影还能这么拍。可是现在你再看过去《真实谎言》，你觉得好看吗？超级英雄的我都看累了啊，《Spider-Man》蜘蛛侠我觉得一般啊，漫威超英雄也就那么回事，《速度与激情》也就这样。 人的这个要求越来越高了，你再想满足现在的这些观众太难了， 太难了。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在拍这个国产剧的时候还是应该更多出新意吧。 对，其实呢最近啊我看了一部剧，叫双探。这个剧其实呢我感觉成本也不是很高，好多都是在那雪地里拍的，但是呢它这个剧情吸引人，服装化妆道具还故事做的都不错，演技也行啊，没有什么流量太多的流量明星啊，就段奕宏跟大鹏演的嘛。有兴趣的话你可以看看。 我已经被您给种草了。 看两集不好看的话就别追了啊，还是那句话。 推荐给大家也可以看看啊，如果不好看的话回来找大鹏老师。上大鹏老师微博下留言。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大鹏老师来到主播的朋友圈和我们来聊了聊很多关于这个翻拍剧的话题哈。之后呢有机会的时候还希望也再能把大鹏老师邀请过来跟我们一起来聊天哈。时间有限，也希望下周日的下午3:19到4:00呢，欢迎听众朋友们继续锁定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主播的朋友圈的节目。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先到这里了，拜拜。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